据南朝鲜网报自主时报报道，南朝鲜的各市民社会团体2月23号在首尔的塔洞公园举行集会，要求美国南朝鲜当局停止北侵战争演习。集会上发言者表示谴责说，关键决心突就联合军事演习将从3月起举行，这不是一场防御训练，而是一场针对北方的侵略战争演习，其目的在于攻占平壤，实施斩首作战。